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坐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坐上一摆。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只要坐上摆上一盘，我就可以看到人心摆摊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胖有瘦，也有各种人才。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。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只是一盘小菜，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只是一盘小菜。嘿嘿，老板来盘泡菜，嘿嘿，老板来盘泡菜。每当大伙坐旁一坐，我就可以往那坐上一摆。目的就是要让客人快把他的胃口打开。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，我就是要泡菜。人人都喜爱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只是一盘小菜，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只是一盘小菜，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，泡菜泡菜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徐小凤的《泡菜的故事》，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高凌风1978年的版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来自徐怀钰2000年 Love 专辑当中的一首《纷飞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陈国华，而陈国华呢曾经是彭佳慧的男朋友，也为彭佳慧呢创作过多首歌曲，包括那首最著名的《走在红毯的那一天》。 你和我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，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，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留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太愚昧放你去自由飞，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。雨纷飞，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吹吹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。 发现，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。太愚昧，太依恋，才放你去自由飞。一瞬间，爱决定在今年。 是来自徐怀钰的《纷飞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来自1993年孙耀威的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认识你真好》。孙耀威是一位香港的歌手，但是呢，他的第一张专辑却是在台湾地区出版的普通话的专辑，而这首《认识你真好》呢，是改编自日本的桑田佳佑的一首歌。 想着你的好，不知道何时才能拥你在我的也不想预料，能否等到所谓天荒地老？当时我只要专心地看着你一秒，就听见我的心跳留在胸口燃烧。少，至少我不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怡的《想飞》，这也是来自他80年代的一张专辑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作词作曲方面是来自曾经创作过《恰似你的温柔》还有《驿动的心》的已故的音乐人梁鸿志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伍思凯1991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爱得过火》。这首歌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有点像周亮的那首歌《女孩的心思你别猜》，猜来猜去还是猜不明白， 猜不透她心中真正的想法，像一层模模糊糊多变的纱，任你去朝思暮想费尽思量，好像她每个一秒都会变卦，相信她所有对你承诺的话，假设你胸膛是他最后的家，对他的小姐脾气实在害怕，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觉得放放放不下，昨天还吵架，今天说情话，拿他没有办法，爱的过火，爱的不够，证明你在乎他，难道说相爱的问答，猜不透他心中真正的想法，像一层模模糊糊多变的纱，任你去朝思暮想费尽思量，好像他每个一秒都会变卦，相信他所有对你承诺的话，假设你胸膛是他最后的家，对他的小姐脾气实在害怕，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觉得放放放不下，昨天还吵架，今天说情话，拿他没有办法，爱的过火，爱的不够，证明你在乎他，难道说相两个人的心，自己像个傻瓜，想他爱你吗，猜他想你吗，问他会永远吗，不过是无聊的问答， 伍思凯的《爱得过火》之后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6年凤飞飞《自我挑战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新转向》。这首歌的作词是林秋离，作曲很意外，这么现代的曲风是来自刘家昌的创作，一段在路上的浪漫邂逅。 在这深夜公路上，窗外划过一片灯光，首歌节奏鲜明又动感，晚风吹来那一阵舒畅，目光对准前方，一步跑车停泊在路旁，有人向我张望，有点紧张，

2017年首趟金河号旅游专列将于6月20号14:40由北京西站始发，全程15天。在15天的旅途中，游客还将欣赏到敦煌、喀什、和田、库尔勒等10个西域城市独特的自然景观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是来自孙燕姿2005年的专辑《完美的一天》当中的第一天，而这首歌孙燕姿本人也参与了作曲。接下来是同一年2005年陶喆的《太平盛世》专辑当中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，就是《爱你》。这首歌在同一年的超女比赛当中，周笔畅曾经翻唱过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